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1集，临门。阴云蔽月，星子凋零，毫物转瞬即逝，刀剑碰撞间，火星迸溅。少成璧翻坠下马的那一刻，胜负既分，他的刀断了，跟乔天涯的师徒情谊也断了。营地被坍塌压倒的火把点燃，杜军的脚步声凌乱，他们根本不是擅长步战的禁军的对手，少成璧也不是乔天涯的对手。乔天涯跟少成璧只有几步之遥，他的剑在火光里归鞘，侧过的身体被混乱交叠的虚影覆盖，恍惚间竟跟恃才拔刀的少成璧有些神似。 此战必败， 乔天涯在噼啪的燃烧声里轻轻地说。 师父不是来讨伐我的。 少成璧掩着胸口残喘难续，他苍白的嘴唇翕动。 我这本老再也不复当年勇，来见见你，你父亲做了错事。 少成璧努力睁大眼睛，望着模糊的天幕。 我也做了错事，这一仗我替你父亲还了场债，身不负太傅所言。 乔天涯看向少成璧，少成璧却不肯看乔天涯，他沙哑的声音像是破了的鼓，在弥留之际喃喃道： 乔松月，好儿郎。 乔天涯握紧了剑柄，在漫天飞灰站立不动，任凭灰尘落身，满肩狼狈。他到少家拜师的那天，少成璧曾拍着他的发顶，说着这句：“ 乔松月，好儿郎。” 那头，谭太虎拖着身体，冲乔天涯打了声口哨，把刚刚缴获的铜火铳扔了过来。 除了清洗配备的那十几把， 谭太虎神色古怪， 其余的全是坏的。 戚竹英站在天飞阙的烽火台前，俯瞰蜿蜒的山脉，这夜就像是上涨的潮，不仅困住了他，也困住了启东。他曾经无数次独自站在这里守望武俊，戚伟见他背影孤寂，不禁唤道： 道顺。 戚竹英在这声呼唤里想到了临行前跟花香逸的对谈。花香逸端坐在对面，他鬓边的白花掩在鸦色间，就像是浮开在澄澈的水面，不如人显眼，却为人添足了韵彩。他煮着茶说： 去都催得这样急，看来成败就此一举了。 戚竹英看他弄茶，女儿家的纤手扶着沙壶。奇怪的是，只要花香一在，外边的纷争仿佛就消失了，他总能让戚竹英想起点胭脂的乐趣。 我见你整装待发，便想再与你喝杯茶。 送行茶？ 戚竹英问道。沸水浇在茶叶上，细流弥漫出袅娜白气。花香一说： 挽留茶。 气氛微凝，戚竹英撑着西侧有起身的意思。 大帅出兵是想阻挡沈泽川西进，让他待在中伯，不要与李氏相争。可是我看大帅此举不过是掩耳盗铃，既无益于百姓。 花香一把茶轻推到小岸的另一头，看着戚竹英， 也背离了大帅的初衷。 戚竹英停下动作， 碧窗纱映着芭蕉叶，挡住了些许日光，让画像一如坐画中。他对戚竹英说：“ 去度粮食拮据，八成仓廪空废。你不肯跟随萧迟野东进，是因为秦兵苦百姓。但是你今日助理事，又与秦兵何意？ 世家的樊笼已破，去都正值吞吐泥沙之时。” 戚竹英索性坦白直言：“ 大周还有峰回路转的机会，但是沈泽川兵入去都，这机会就要没了。” 我最清楚八成账目，大帅说的机会不是大周天下百姓的机会，而是女帝的机会罢了。 戚竹英微愣。 李氏正统早已断于李建恒，如今朝上坐着的，我不认得他是谁。姑母在世的时候常说李建廷酷似光成帝，可是薛修卓偏说他是秦王的女儿。中伯的檄文里有句话不假，倘若此女真的是秦王血脉，薛修卓何不拿出秦王保证？他既然如此笃定，何不叫天下人都心服口服？ 贤德帝还在位的时候，把花香衣换作三妹妹，所用之物无不是按照公主规制置办的，李建恒都得尊称她一声姐姐，李建廷该把她叫姑姑。如今太后已薨，要说这世间还有谁能证实李建廷的身份，那非花香衣莫属。花香衣继续柔声说：“ 女帝不正，大帅又怎么能称中呢？” 戚竹英握住茶杯，茶面泛起涟漪。 倘若他能为天下百姓谋得安稳，我助他便是忠。 既然如此，大帅与其助李建廷，不如助沈泽川。 花香衣终于在柔语里露出锋芒，却又换回了称呼。 阿英，你既与萧继明有患难之情，又与陆广白有上下旧谊，你助李建廷，此二人必然要与你刀剑相向，这是其一。沈泽川与萧迟野共掌东北军政，你打东州，沈泽川退兵事小，萧迟野兵败事大。远征艰苦，没有沈泽川，九万铁骑必败无疑。到时候边杀骑兵卷土重来，东边三境百姓仍旧要受此威胁。你今日的忠，是让翘首以盼的三境百姓再度受苦，这是其二。李建廷授你东列王一爵，不是感激，是迫于局势。常言水满则溢，月盈则缺，假设你当真平定中伯，待去都安定，启动战功彪炳，又没有离北护为牵制，那么他今日能迫于局势封你为王，他日也能迫于局势革掉你这个异姓王，这是其三。姚温玉归属沈泽川麾下，谈风惊起天下贤才，全涌中伯。沈泽川不仅重用去都旧臣于小在，还提拔敌军旧僚高仲雄，他不以门第前臣为己见，率领麾下幕僚力推皇策，一年而已便已经肃清中伯匪患，造就天下良书。他在中伯宽宏至此，等他兵入去都，同样能容得下朝堂上的有能之辈，这是其四。 花香衣轻轻拂了拂鬓边白花，满声说：“ 以上种种，李建廷能做的，沈泽川都能。可沈泽川能做的，李建廷未必能。” 此四件于公于私合情合理，就如同当头棒喝，砸散了戚竹英的钟。然而这还不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